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咪啊？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哎，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啊，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嘅人估啊，哇，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喂，得我好想买一个九毫几，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胀嘅真系。神话咧，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嘅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咩费南尼搭卡维卡唔知道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窿啦，啱啱先啊 ？Reg 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万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写文言嘅狮子。 现在开始。 好啦，咁啊，翻翻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咁啊，今晚继续有杰斯喺度啦。咁啊 ，Chip Lab 点解杰斯会喺度嘅？ 点解唔喺度啊？ 杰斯唔系应该喺某一个场嗰度嘅咩？ 做完节目先啦，大佬真系做节目噶嘛？ 哦，直播啊， live stream 系嘛？ 系嘛？我都唔知拍咩， 大家 拍片拍片 搭咗台啊嘛？ 呢个唔系一个低俗嘅节目， 唔系大家都唔 呢个仍然都系一个足球， 唔系呢件嘢， 大家将个摆翻喺个足球度先， 都唔系好多人知噶， 好多人知， 成个反万四千几人都知起码啦， 唔系咯， 梗系啦， 梗系啦， 同埋有讲都唔 记得，梗系有讲，梗系有 讲，啱啱出声嘅 Chip Lab 啦， 系 师兄喺度啦， 口 哨都出咗声啦， 嗱又唔使听啦，有我喺度系咪？几好系咪？ 咪交代咗两几样嘢先啦。第一嘢就琴晚就系今季嘅最后一集反万大联盟啦，咁就暂时完结啦。 系 咁，狮子亦都交代咗咧，就系话新一个球季之前就会开翻噶啦，咁啊应该八月。 停得啦，佢 頭位喺第中度啦，係啦，咁就會開翻噶。咁啊，第二樣嘢啦，咁啊，獅子其實琴晚亦都講咗嘅，就係因為佢主要嘅原因就希望佢錄個 make a stream， 係啦，咁 專心做 make a stream 啦，係啦，專心做 make a stream， 咁啊，即係對於我嚟講就咁啊，係嘅，有今生冇來世嘅，做埋呢一次冇，咁啊，所以佢應該專心下一次嘅， 咁係冇幾好啊， 係真係冇乜幾好， 咁係咁係嘅， 係啊，咁啊，所以就即係make a stream 就咩啦，咁啊，聽晚亦都會。聽晚亦都會， 應該會幾點會上載？ 即係九點半，九點半，係因為佢聽佢咩？佢 delay 啦。 嗰場波係星期日踢嘅， 係啊。 咁啊，你就星期六會擺上去， 即係六晚擺上去，因為佢聽日下晝錄咯。 好， 星期六下晝錄啊，所以佢都幾貼。貼得幾 OK， 好咁就大致上啲足球節目就交代住咁。 有冇第二啲台冇啊？ 第二啲台冇啊？ 新節目咯。 交代另外交代多少少嘢，因為成下個禮拜即係暑 復活節 假嘅變動，咁咧留意翻我哋足球頻道嘅通告，又或者留意翻 Regis 嘅通告，因為有可能嘅係咩咧？下個禮拜星期五晚嘅足球頻道咧冇 live 嘅，但係會有節目出，我哋會錄咗佢嘅。吓，咁未 confirm 到你嘛？如果 confirm 唔到你嘅话，我就七点钟录噶啦。 喂，有关我事？ 系啊， 就算我唔喺度都可以 live 嘅啫，系嘛？ 唔系我你因为嗰日咧会咩咧？嗰日如无意外咧有食啦，我同 Jackie 风啦，跟住网点啦、足频啦。就會 group 埋曬同一日錄嘅，咁我就揼緊時間，因為仲有嘅係今個禮拜錄嘅第一集《浴火》就會出街啦，咁《浴火》都可能會褪埋嗰日度錄， 咁所以就嗰日就會錄曬。第二樣嘢就 嚇，真係聽到都頭暈啊！屌你，咁 就係。咁啊， 唔使啊 ，download 到都神奇㗎啦，話俾你。 咁啊，第二樣嘢係咩咧？頭先提到就係下個禮拜五，因為係假期關係啦，嗯、所以。接住落嚟，大師嘅錢咧，就會禮拜四晚11:30 live 嘅，係啦，就會褪早翻一日嘅。咁一陣大師嘅節目都會交代啦，係啦。好，咁啊，講翻啲波啦，係。 咁啊，講翻個今日呢個節目係直播啊 ，Ustream 呢個 Recasine Live 嗰度咧就可以聽得到啦。咁啊，好多人都有 post 咗嘢。咁啊，今日個即時討論區咧，哇，好多人 post 圖啊， 係， 就冇乜人 post 字。 個好似你嚟嘅喎。 啊？ 嗰個好似你嚟 嘅，咁有其他人嘅，譬如有兩隻狗嗰啲咁都 po 咗水啦，係咁啊post 圖我哋好難讀嘅 ，OK， 咁啊盡量 post 翻啲字啦，咁啊OK， 咁啊翻嚟就 講啲新鮮熱辣嘢定係啱啱個禮拜嘅嘢咧？ 抽籤今晚都係等，我哋都係等，但係夜晚七 六點鐘，六點鐘已經抽咗啦。咁而家八點幾啦，當然 都係喺翻瑞士嘅里昂抽啦。 係啦， 咁就歐聯歐霸一齊抽。咁啊，今年其實改少少嘅，我記得以前咧。以往四強就唔使抽嘅，以往就 八強抽埋 就已經上 有條線嘅啦， 已經係上下線咁啊。今屆就唔係嘅，今屆就開始咧，由四強又要再抽一抽，決賽使唔使抽咧？ 決賽唔使抽啦啩？ 決賽得兩隊，直抽咯， 係啦。 OK， 啊啲爛擊你都要答啫。咁啊啱啱抽咗出嚟咯，讀一讀先好唔好啊？ 好啊。 呢個就歐聯咧，就係 歐聯首先就係馬體會會主場，先主場會對車仔啦。 係。 系啦，咁另一場係應該係皇馬主場先嘅， 皇馬主場 就對拜仁， 拜仁 係啊， 日子係幾時咧？我就唔係好記得， 好似22號啊，唔好記得，去 check 下先， 要 check 一 check 先。咁啊，另外仲有歐霸嗰邊咧，就係呢個啱抽咗咧，就係祖記啊對賓菲加，跟住西班牙繼續有內控，咁啊就係呢個 西維爾 對華倫， 對華倫， 西維爾對華倫，咁啊應該係五月尾，唔係四月尾踢嘅，我記得 應該成 四月尾就踢頭 round 歐霸，我有啦，四月24號，咁咧就然之後5月1號就踢第二 round， 咁啊西維爾賓菲加先打主場，跟住咧就首尾門嘅就係華倫同埋呢個祖記，咁我哋就一陣嚇逐樣嘢講啦。其實歐聯歐霸呢個禮拜嘅賽事都十分之精彩啊！咁啊，我諗都要嘥少少時間講埋歐霸。我哋以往都唔係話太多會講歐霸。 補充少少先，頭先歐聯咧就應該係22、23號嗰兩日踢嘅，咁之後次回合就係一個禮拜之後啦。 OK， 係啦， 嗱先講下大家對呢個 matchup 歐聯嘅 matchup 有咩睇法先啦？係啊，師兄， 喂，問下啲關事㗎啦，有車仔喺度起碼， 有 師兄啦，梗係。 我想講咗皇馬嗰邊先。 哦， 咁啊，其實咧，我心目中嘅 皇馬都關師兄事嘅。 哦，唔係，因為講真，就呢一個係我覺得係應該係決賽嘅對決嚟嘅，皇馬對拜仁慕尼黑。 皇馬對拜仁， 冇錯。 咁啊，但係咧就早咗，咁啊唔緊要㗎，好多時因為準決賽咧。就精彩過決賽嘅，即係好多時tournament。咁啊，好坦白講，呢兩隊波啊，咁啊，皇馬好坦白講，即係如果冇咗 C7 咧，就似乎就爭好遠。 唔係啊，佢上一場做領隊都唔錯啊。 領隊唔係嗰樣分順嘅。 雙領隊上一場， 大佬，雙領隊三領隊一個斯丹， 仲有邊個？ 斯丹咯。 哦，斯丹。 斯丹喺隔離啊嘛，安插洛提加埋 C7 嘅啫。 啊，大佬， 斯丹係教練。练波就系关佢事， 我唔系教错隔篱噶，好紧要噶，栽培呢个皇马嘅接班人嚟噶安插洛提，咁啊，所以就如果冇 C7 系似乎争好远，同埋咧，而家就咁睇皇马嗰个所谓4-3-3嘅中场嚟讲，呢个沙比亚朗素去到呢几场咧。真係，我覺得表現係麻麻地嘅，咁啊，所以就拜仁慕尼黑就因為咁多場波，坦白講。都係兵不血刃啊，勒住咁樣贏， 抽到都其實比較好簽一啲啦。 你 抽到對曼聯，梗係算抽得好簽啦。 係咁，當然 再上一彎都抽得好簽啦。 係啊，咁啊，所以就呢兩隊波就睇下 C7 出唔有冇得出啦。 佢傷勢其實會唔會即係影響到去到兩個禮拜之後都？ 首先第一咧就嚟緊嘅國王杯咧，就肯定講咗㗎啦。皇馬就 C7 肯定出唔到場㗎啦。 OK， 咁啊，所以就我諗起碼要睇觀察多個零禮拜啦。 佢而家都係個狀態問題啫嘛，即係如果安察洛提個回應都係你見。 佢上一場佢都有擺個 bench 度啊。 咁但係似乎 應該唔會太傷得太嚴重。 我諗謹慎啲啦，我諗每方都謹慎啲啦，係嘛？咁就我就覺得其實就應該拜仁高少少嘅，講緊就即係尤其是冇私測嘅情況之下嚇。咁至於就馬體就對車仔嚟講就。真係非常之難搞嘅，係講坦白啊，咁就兩隊都係偏重於鬥得比較後打反擊嘅球隊。馬體會即係啱啱嗰幾場波係睇到有啲好致命嘅弱點，我覺得係啊，好致命弱點。但係車仔有冇呢類波？因為我陣間講嗰場對巴塞先講嗰個致命弱點係咩？ 好啊。 咁但係車仔就始終冇咗馬迪。咁就的而且確係即係一級 time 啦，咁就始終都係爭啲嘅。咁就而家就古圖斯嗰度咧，就因為 有變數，有變數， 有變數啦。咁就因為歐洲足協就已經出咗聲啦， 啱啱出聲，抽籤前出聲，係啦，出 statement 啦， 係啊，出聲就話咧，即、就、係、是、因為車路士就有一個借用條款，就話如果呢場波馬體會要出古圖斯對車仔咧，就要俾600万欧元啊！如果冇記錯，600万歐元 應該係每場啊，逐場收就收300万。 係啦， 如果打首次回合你都要出嘅話咧，咁就600万。 係啊，600万欧元，但係歐洲足協就唔承認呢個條款。 係， 咁就所以就 呢個有啲詳細嘢可以講嘅，其實可以有啲講嘅。 Integrity 啊，攞 integrity 嚟講啊，而家 其實呢樣嘢都有少少回應翻上個禮拜咧，即係講巴塞即係禁簽呢個呢個球員呢樣嘢咧，都有少少牽涉到，因為呢啲都係一啲少少係。UEFA 同埋 FIFA 同埋一啲法庭嘅一啲角力， 我覺得呢單嘢直情可以打官司。 係啊， 喺開賽前可以打官司。 通常咧，而家最驚一樣嘢啦，其實因為有呢個抽籤咧，都只不過係個零鐘頭啦，暫時未有啲 news flow 出嚟。但係即係以我哋睇開波咧，即係都通常會遇到幾個情況咧，好有可能會出現咧，就係、是車仔好有可能會用司法程序去。隔呢樣嘢，咁而 UEFA 咧就會用個罰款，因為佢已經講明㗎啦。如果邊一個人無理禁賽嘅話咧，我哋一定會做嘢嘅，我哋唔容許呢樣嘢嘅，嚟作為一個威脅。咁而國即係呢個 UEFA 啦 ，FIFA 個取態又點樣睇咧？這個就未知。但我估好快咧，車仔可能今晚咧就應該會有一個 official statement， 我相信啦，即係佢問嗰啲律師咧，應該會有啲嘢講 嘅。UEFA 嗰個 statement 先啦，呢、這個其實我哋講先啦，今日學咗好多嘢講。咁就、那個即係 UEFA 個 statement 大致上就係話啦，佢話咧就一個 fundamental 嘅 principle 咧。就一定要遵守嘅，嗰、那個就叫做 integrity of 呢個 sporting competition，OK、okay? 嗯。 咁就仲有咧，就係話咧，無論你嗰條合約係點寫，咁咧，但係佢就話咧就 佢唔承認 上嘅精神就係話咧，冇一間球會可以對另外一間球會施壓力，或者嘗試去施壓力，或者影響對方嘅球會嘅球員咧。系 唔俾出場啊、出場啊、出咩人啊等等， 之類。但係呢個係咪一個好強嘅一個理據咧？因為你對，因為你調翻轉就係喺車路士同埋呢個馬體嗰隊的，而且個可能真係有啲 clause 喺度噶嘛。咁呢個就講呢、這個就去到一個合約精神嘅問題咯。咁所以呢個其實有啲相類似翻好多年前嘅波士文，因為呢個係一個可能係一個。對日後一個影響好深遠嘅案例嚟嘅、，OK， 即係譬如話，喂，究竟係你歐洲足協而家講呢一堆咁嘅道德上嘅嘢大啲啊，亦或係合約精神大啲咧、所以啲我諗去到四月尾先睇咧，呢個零兩個禮拜咧係有好多變數嘅。 補充少少啊，應該喺個 statement 度咧 ，UEFA 咧應該講咗就係佢唔係好承認呢啲 private 嘅一啲 contract。嚟去限制呢啲嘢嘅，咁、其實呢啲咁嘅情況 ，UEFA 啊或者 FIFA 就好詐忌嘅。你睇翻好似早幾年前迪維斯咧 owned by company 呢樣嘢咧，已經搞到一個軒然大波。呢兩個 authority 都唔想呢嘢再出現過嘅。咁、所以就我諗好有可能就係講緊究竟係法律大啲，定係一樣嘢最緊要就係、 是、道德 大啲，同埋就係其實呢兩個足協咧都係好唔鍾意啲嘢咧，就係你嗱你搞咧。就份即係嗰啲叫求圈事求圈了，你唔好 take legal action， 因為你 take 到 legal action 咧，我可能就算拆一點咧，臨尾結果都係會有手尾金。 Emotionally 咧，我諗作為球迷咧、就真係好想哥迪奧斯 係出得 嘅， 即係 因為佢亦都值得係要俾佢、因為即係打到佢四強嘅馬體。 冇理由冇咗一個咁出色嘅龍門。 哦，爭好遠㗎， 係啊，哇，爭天，哇，爭天拱地啊，大佬，即係天同地啊。首先就係馬體嘅後備龍門，基本上今季都冇出過。 係，有嘅，有出過，有出過，但係好蝦碌，好少，好蝦碌， 因為上陣機會一定不足嘅。 我好記得好蝦碌。 咁你去到四強冇咗一個，咁呢個就真係睇我亦都覺得車仔。冇理由要放過佢，因為嗰個真係自己嘅龍門啦。嗯、OK， 咁你就算其實你就算你又諗下第二樣嘢就係、是，喂，到陣時如果哥迪奧斯真係出得、嗯、，OK， 馬體輸咗、嗯、又有嘢講嘅啫， 唔係只有嘢講、啊，我估一定法庭， 所以呢個真 到時又會 一件事嚟嘅， 係啊，係啊，所以究竟係想先斬早除根，免咗呢件事發生啊，定係寧願呢件事發生，結果就嗱，其實早十其實咪早十幾年，係、啊、差唔多十年前有個類似嘅情況嘅，就係、是、摩連迪斯。摩连迪斯嗰阵时咧就系皇马借俾摩纳哥，咁啊咁啱摩纳哥咧又抽到对皇马，结果最衰仲要系摩连迪斯入两球淘汰皇马，咁有件咁嘅事之后咧，就大家可能我谂车仔嗰班律师咧都醒目啦，就惊有啲类似嘅情况出现，不如咧就先小人后君子，喺今年嗰、那个再续约再借续借俾阿哥图奥斯嗰个约入边咧，加咗一个 clause 落去，咁今次嘅讲嗰个条件就系钱，嗰笔钱当然啦，嗱对车仔嚟讲系实碎银。但係對於馬體會嚟講係好大嘅數目， 係 係咁，所以我相信都 幾有趣。但哥利奧斯自己表態咧，就係話咧，即係佢就係隨時準備打翻車路士，因為佢對車路士我講真，我諗感情不多嘅。 嗯 ，OK， 呢一兩季其實都係一路喺度，即係話佢都係拒絕翻去啊。 係， 你要保證佢有個正選啊，之如此類啊。 即係作為職業球員，無時無刻都應該準備出場嘅。即係無論你即係外間發生啲咩事都好，咁但係。即係呢單嘢 唔到佢控制咯， 唔到佢控制啊， 真係好頭痕。 其實佢扯線公仔嚟嘅，佢係被逼即係俾好多人夾住。 係啊，咁、嗯、所以就密切留意住呢件事啦。係咁、另外仲有咩可以補充啊？呢個四強組合， 我諗就真係好難搞嘅，真係講真， 好失望咯。 例如咧， 曼聯咯。 嚇、啊？ 係啊，見唔到曼聯咯。 我知，我都知。係咁，我同你講聲先咯。屌大佬，如果我樣樣都講得中嘅就 唔使 坐喺呢度。好啦，咁仲有就係、是、咁下季囉，咁唔使咁傷心。 下季有得睇咩？下季有得睇咩？下季有得睇咩？ 下季踢返上去逼科，我意思。 哦，又兜兜，好嘢。OK， 唔使太傷心嘅夏薩特。 梗係唔使傷心啦，開心都嚟唔切啦。 咁啊， 夏薩特啊，喂，夏薩特有兩隊波揸住手喎，你點睇啊？ 唔係㗎，其實如果我真係好想睇到佢哋兩個踢決賽咧，跟住咧咪喺度摸下陣睇啊！ 你嘅夢幻決賽有可能發生 啊！有可能發生嘅，絕對有可能發生。但係咧，我會覺得咧，有機會啦嚇，有機會咧，因為車路士個龍門過咗去對面咧，我覺得咧有機會咧 call back 幫手 ，call back 翻嚟 ，call back 翻嚟，唔得嘅。唔係 我， 你 call back 咗都唔出得先啦 ，call 都唔 back 得啦 ，call 都唔 應該唔 call 得㗎。係 啊， 唔係不如咁樣講啦，即係講翻嘅就係先講咗馬體先啦，因為個馬體就會牽涉到去即係巴塞佢死因噶嘛 ，OK？、 哦、巴塞死因， 唔係我想講，其實仲有少補充呢、這個，咁、呢四強其實就即係我嗰晚我都話啦，即係最有趣其實就係哥迪奧拿就對住三隊其實都會有啲關係啦， 好啦諗嘅， 因為兩個馬德、兩個係馬德里嘅球會啦、，OK？ 絕對唔係佢鍾意嘅球會啦，咁啊仲有一個車仔就有個。摩連奴喺度啦，咁呢個就一個幾得意嘅組合嚟嘅。 冇錯。 咁你問我就你想講先講馬體，其實我仲有一樣都可以補充嘅，我自己會覺得就係、即係車路士可能係三隊有得俾佢，如果俾佢揀嘅話咧，呢、一個組合可能係一個最差嘅組合。 最唔想揀啊。 嗯，或者係 我覺得會係咧，因為如你牌面上睇嘅摩魯揸住，我哋之前都講過就係話。可能對住皇馬對住拜仁佢一對 underdog 嘅波咧，佢係好踢好多，咁啊對馬體可能啊 remind 翻大家嘅就前一季嘅超級杯又踢過啦， 係啊冇錯， 咁就一場波係一個幾大家都預料唔到嘅， 不過嗰陣時車仔就應該唔 執埋一邊嘅， 應該唔係摩連奴帶嘅， 迪馬提奧帶，即係如果你同今時今日有少少變動就係冇咗一個迪馬提奧啦車仔，馬體亦嗰邊就。大致上冇咗法卡奧啦，等等啦，咁、但係兩隊波其實爭即係只係時隔大約係年齡、都未可能唔夠兩年咧，大部分球員亦都喺翻度，咁你變咗係即係第一可能有少少陰影啦，第二就係話你 即係如果你以波論波，你話呢場波係我同意阿先頭先講嘅，你都幾難搞嘅，因為兩隊波都係一啲你唔喐手，我唔喐住嘅嗰隻嚟嘅。 好坦白講，呢場波會幾悶添， 幾怪添啊！直情係 幾悶添。 嗱咁啊，應阿的要求啦，講咗馬體對車，唔係講咗馬體，即係我 馬體 進軍啊！呢個禮拜進軍四強嗰個歷程先啦。馬體 OK， 咁啊。先講嘅就係師兄嘅傷心事，巴塞 OK， 我唔傷心嘅， 0-1，咁 我禮拜二講嗰陣時話巴塞有機會一廂情願嘅啫，講真就 係嘛， 係真係一廂。 你對你對波其實失唔失望咧？ 我諗即係投嗰即係上半場投嗰十分鐘都可以話係災難嚟咧，成個後防啊，即係第一個波完全都係又係馬斯查蘭奴啦嚇，即係。即係嗰啲高波啊，單對單啊，咁啊完全啊甩拖嘅，咁啊所以就開頭咧話犀利啊，呢個馬體會有幾球咧中柱中尾咧就得好緊要， 全場好多球。 但係韋拿上半場都中兩次， 係啊， 中尾， 中尾有中柱啦。 但我會咁樣講嘅係，其實冇人會諗過就係頭嗰十分鐘馬體搶姜係。搶得好緊要 啦！其實咧，我諗啊，斯蒙尼或者有做功課嘅。其實巴塞羅那咧，今年入局咧都係慢噶啦，同埋都係嗰句，呢場波龍門奔道啦，後防巴查啦，都係比較新啲。即係你講奔道就唔係新，即係比較少出場。咁啊，巴查就新啲，即係面對響呢啲咁啊，都叫做大場面啦。馬斯查蘭奴就唔係正宗嘅中堅啦，同埋好大嘅問題就今年嘅保斯基斯咧，就完全咧同上嗰兩年咧就爭好遠，完全咧即係佢作為一個防中咧，完全 cover 唔到個中堅，完全就幫唔到個 pair 中堅嘅。好坦白講，咁啊呢場波嚟講就保斯基斯係，如果我要批評，第一個要批評一定係保斯基斯。講真就即係完全係喺中場甩好多波，喺後防又 cover 唔到後面，你淨係睇佢同阿 David Luiz 即係車仔 David Luiz 嘅比較，就知道個分別係喺邊度啦。即係保斯基斯完全係冇做過嘢㗎，我會覺得即係響尤其上半場開頭咧，係即係個情況係好曳啊！即係成個巴塞後防，不過都預計得到㗎啦。講真就嚇，咁、那個即係你睇第一球高基嗰個波，完全係冇人睇㗎。係 啊， 即係完全係遊輪嘅啲後防，即係完全冇後衞嘅意識，即係話咧一。波都未到就飆落瞓曬落底先嘅，有時會咁啊，根本所以就巴塞之輸係正常咯。 頭嗰十分鐘輸一球其實好叻㗎啦， 好叻㗎啦，講真的。 嗰場波頭十分鐘可以輸夠兩球甚至三球， 三四球 ，OK 係可以得嘅， 啱嘅。 我諗整場波咧，嗱你首先兩隊分析一下啦。馬體其實讓咗居馬嘅大佬，艾達杜蘭冇停賽啦。OK， 跟住然之後咧就迪亞高哥斯達受傷啦。你未開波都可能會諗，即係可能會預，可能會計下，喂都幾削㗎喎，冇兩件主力，因為艾達杜蘭其實都好重要喺個中場嗰度。咁然之後就拉烏格斯亞替補啦，替呢個 艾達杜蘭啦， 跟住阿祖朗奴比斯就踢最前嗰個位啦。其實佢唔係踢最前嘅。佢踢大衛韋拿之前啦，咁就頂翻阿迪亞高哥斯達嗰個受傷個位啦。咁你然之後就對波其實係同第一回合個踢法有唔同，就係佢翻嚟主場，你即係我諗幾樣嘢就係斯蒙尼好，我已經係好熟呢個巴塞隆 ，OK， 嘗試開波嘅時候即刻開始撳掣 ，OK， 嗰個圍逼搶咧係。個範圍係移前咗好多，甚至去到即係巴塞嘅後防嘅。係 ，OK， 咁啊，所以你睇到頭嗰十分鐘係好奇特嘅，就係、是、巴塞連打過半場都打唔過嘅。 係冇錯， 係啊， 即係我諗呢幾年嚟好少。 同埋即係個決心啦，打波就係個決心啦。咁你見到馬體真係冇得好。 同埋第二 係太多球嘅，好多個球員整體個表現都好，同埋一路睇嗰場波，其實初段都我都會諗下，喂，你會唔會即係去到下半場？冇 力 個體力，但係你發覺就又即係成隊波係冇，我諗個主場連埋球迷嗰個互動啊，所有嘢係令到成隊馬體係打場又係超水準嘅賽事啦。 你話係咪超水準？我又唔覺得係打翻一般。 嗱，一陣等你講嗰個 漏洞 弱點啦。 第二樣嘢， 我想講埋巴塞咧，就係話 美斯。 頭先你講咗保斯基斯個問題啦，我諗其實整隊波都係一個問題，就係、是、你睇住你睇翻呢場波，你如果你睇翻個數據，一樣大約攞住七成嘅 possession passes 可能都係大約係馬體嘅三倍，但個分別去咗邊度咧？就係、是、話。對波好多嘢唔見咗囉，譬如話你打有好多譬如話球員嘅走動少咗好多啦， 呢個係啊， 啲以前嘅一啲小 one two 大 one two 冇咗啦，嗰啲兩個人打八個人嗰啲冇咗啦，或者仲有就係、是、即係美斯嗰、那個美斯繼續係好靜啦，仲有一樣嘢都想問師兄嘅就係、是。費比加斯即係一開始擺出嚟擺個又係一個無鋒陣，即係呢後備有亞歷斯山齊士或者甚至有帕圖，但係點解又會即係你同唔同意 Tata 嗰個即係嗰個擺法咧？即係擺佢個擺法類似就係話，即係費比可能係一個 AM 啦 ，OK， 跟住然之後就擺最前嗰兩個可能係。係啊，一邊係尼馬，一邊係美斯 我只能夠講啦，就係話嗱，我諗第一就美斯係呢場波係離奇地靜嘅。睇翻個數據統計話，佢今場波嘅走動嘅範圍咧，或者個里數或者1500m。好似就比個陸賓道好少少嘅啫，咁亦都睇到啦。嗰場波你同尼馬好容易比較嘅，尼馬係好搏命㗎呢場波，即係相對美斯，但係美斯就即係佢又鬥得好深，鬥得好厚嘅。其實就成件事咁啊，但係咧佢嗰個即係變速嚟講就冇嘅，咁啊所以就都會諗，即係美斯會唔會流力世界盃咧？咁 真係你唯一嘅解釋可能係咁嘅。 係啊， 你譬如話以往嗰啲一個樓幾個嗰啲，佢已經冇曬。 冇曬， 成場波冇曬。 就係、是、因為嗰個美斯嗰個活動咁樣咧，咁少咧，咁啊連帶到法比加斯亦都受到影響。 係。 咁因為美斯唔喐，你法比加斯都做唔到啲乜嘢出嚟。尼馬就喺邊嗰度，尼馬就真係。 你會唔會怪費比加斯個冇表現嗰樣嘢咧？真係。下半場都係要 我又唔相信話。教練令到費比加斯冇表現嘅，因為費比加斯上半年的而且確打得好好，但係呢個時間我諗係全隊波嘅問題比較大，美斯嘅問題啦，呢場波嚟講，另外就沙維啦，沙維亦都係即係好坦白講，即、就、係、是、今年都睇到年紀開始係大啦，就係、是、出現咗老態，同埋即係隊波。的而且個馬天奴就唔係巴塞體系嘅，講真就唔係拉馬西亞嘅人，咁佢嘗試為球隊做一啲嘅微調，咁但係呢個微調就佢係需要一啲嘅球員嘅，例如需要一個中鋒，需要一個高大嘅中鋒，或者係兩邊嘅出波，咁但係暫時嚟講就球隊係冇。 因為呢場波仲有一個牽制咧，就係話咧，你睇到尼馬同埋恩尼斯達嗰邊咧，大部分時間佢都仲可以。壓住呢個馬體嘅右閘 Sean Fran 嗰邊，但係左邊，但係喺巴塞嘅右邊咧，即係 冇人㗎嘛。 美斯或者係法比亞加斯應該係基本上係右邊嗰邊咧，基本上係我哋話真係冇人啦，因為美斯又靜啦，跟住法比咧就多數又走入中間啦。咁嗰邊嗰個 Philip Louis 咧。就好生嘅，大佬同埋可以壓到好前咧，佢就俾翻壓力俾翻 Jody Alba 嗰邊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相互嘅牽制。 Chicharito 咁講嘅，就係話即係點解唔冇出帕杜或者山齊士咧？即係出多隻翼去拉散成個馬體嘅防線咧？ 或者係嘅，但係你冇個中鋒又好難搞嘅，即係成件事。 我哋今個禮拜其實見到幾場波咧，我哋都好難答到你嘅，就係、是、因為咧，你見到都差唔多要個季尾，同埋咧嗰個世界盃效應，同埋你只可以相信領隊。有好幾場波等人講都有啲咁嘅問題，就係、是、話有啲球員我哋覺得應該出。但係擺咗喺後備，咁所以我哋評估唔到啊，因為最終係個 教練去做決定啦， 教練去佢自己去做評估啦，或者有啲球員係咪真係疲倦啊，或者狀態不足啊嗰樣嘢，所以譬如話我自己覺得就正路比較正路，可能帕圖應該打正選，我自己覺得會。 可能好過 咁佢後備都有出，咁 有出後尾出， 但係後備又好啲嘅。其實講真就下半場球隊又好翻啲。其實咧講翻個馬體會，我覺得個弱點、留意一下咧。其實你上半場睇到巴塞羅那，即係一開頭十分鐘你咪好多機，即係俾馬體會有好多機會中柱又中尾嘅。其實你留意到咧，另外一方面咧，如果馬體會佢一 pair 中堅高啲米蘭達應付兩路嘅出波嘅時間咧。有三次是完全中間是冇人睇巴塞嘅中間嘅中鋒是俾佢頂到嘅、一次是美斯、一次是尼馬，是完全空曬冇人睇，啱啱個波是頂斜咗嘅啫。你留意到，其實我最近一兩場波都留意到馬體會嗰 pair 中堅對付呢兩路嘅出波是唔穩陣嘅。原來發現到，咁、就所以可能嚟緊對住車仔，假如下即係車仔用兩路兩邊出波，擺個丹巴巴喺中間，會唔會又好似啱啱嗰個禮拜咁又見奇功呢？唔出奇，我唔係太覺得呢兩個中堅喺現階段應付兩路即係高波，尤其喺45度嗰啲 curve 埋嚟嗰啲波咧，係即係會好穩陣。即係講真就，因為好難想象㗎，中間美斯空曬，有一次尼馬就後面插水式 插入去嗰、那個，係咪你講地波插入去個攝入去嗰球？ 高波插水式頂頭槌。 哦，高波球，高波我未諗到。 中腰波啦，應該咁講。中腰波插水式頂頭槌，其實唔止一次啊，另外一次我唔記得係邊個，而家係美斯定邊個？所以就其實呢幾個波，只要係好坦白講，頂中係有嘅。巴塞是有的，是有权追返一比一的。当然如果睇返上半场几个中柱中尾，他们入肉好多添。但是你不能够排除那几个头槌是好有威胁。还有我想相信就始终这场波即是两个回合就这样计啦，马体会的而且确都是值得赢的。而巴塞罗那我想现阶段真是第一就真是个 会。世界啦。 是个会是个会先。 Okay. 个会就是本身個領導嘅問題啦，因為而家係 有班主問題啦，亦都有呢一個教練，我諗有啲意興難生啦。塔塔都 係嘅，真係塔塔馬天奴呢個人咧，就似乎啊，即係而家睇完成年嚟講咧，同哥迪奧拿個分別就好大喺個性格上。咁啊，哥迪奧拿起碼硬淨啲、熱血啲，但係塔塔馬天奴呢仲冇乜嘢嘅。 不過我想咁講啦，即係我覺得嗱，當然一定應該我諗就算喺西班牙嗰邊嘅巴塞隆拿球迷都係可能今屆都係會有啲即係覺得個領隊係咪需要走，係咪需要再換等等所有嘢。但係嗱，佢係第一季，同埋我就係想 remind 一樣嘢就係、咧，同一種咁嘅打法 ，OK 已經都打咗好多季。 哦，係我明白。 OK， 咁你只有啲波咧係越贏越唔係越嚟越難贏嘅啫，因為即係你去到今季其實有好多場巴塞隆拿嘅波，你睇到就係、對手可能已經好多隊都洞悉到你個打法，用一個什麼嘅一個防守模式啊，或者即係係咪將譬如話將條防線移前少少啊，用一啲好多好有體力嘅球員啊，擺多啲爛仔啊，做多啲圍逼搶啊等等所有嘢。咁如果你自己隊波，譬如好似呢場咁樣，你好明顯嘅就係、譬如即係近況成隊巴塞都係唔 sharp 啊，走動得少咗咧。你俾好多 possession 都冇用嘅，呢場波就類似係咧，交嚟交去都係可能喺40碼以外之外嘅波。咁所以我諗就即係我唔敢講係咪所有嘅定論擺曬喺即係 唔係我頭先個我頭先嘅意思唔係話 對波其實都係要諗下究竟有啲咩新嘅元素。 我嘅意思唔係講丹丹馬天奴嘅問題，係丹丹馬天奴同依扎球員本身嗰個嘅關係嘅問題。 係，梗係啦。 即係譬如講沙維啊，譬如講可能保斯基斯啊，譬如甚至講話美斯啊呢一類咁嘅球員，即係今年點解會咁鬼曳咧？講好坦白講，即係係咪同丹丹馬天奴本身嘅打法係有唔同咧？但係最慘。即係啱啱又出現咗個 即係禁令啦，可能會有 禁令啦，即係令到巴塞呢個所謂叫換血或者係更換踢法嗰個嘅情況 又要被迫推遲， 又要被迫推遲啦。 哦，咪上訴緊， 係上訴緊，咁當然啦。咁但係我啊作好最壞嘅打算㗎啦，呢樣嘢就即係希望。睇下嘗試下，睇下可唔可以有啲新仔喺呢個B 隊嗰度升上嚟搏一搏啦。 OK， 咁你呢幾季都未試過八強斷攬啊？ 係啊， 冇錯， 往往都入到四強。 上年都起碼四強啦，上年佢就算對拜仁， 今年好多年都係四強嘅大佬。 四強實有份嘅，但今年冇。但係都好事嚟噶，馬體會嚇。 好事嘅，對某一啲國家隊啊，西班牙、阿根廷嗰啲都好事嚟嘅。 都值得恭賀呢個馬體會嘅。咁同埋最新有少少消息出嚟咧，就係話車路士嘅 CEO 講咗話可以俾哥迪奧斯踢。 嗯， 車仔講咗話可以。 系啊， 你嘅 CEO 讲咗 呢个最，我 其实系好啲嘅， 系 啊， 即系车路士攞翻少少风度出嚟，就摆用攞翻少少体育精神，咁啊大家开心咯。 喺场上面嘅政府咯， 你马体又冇 say 嘅，喺单嘢度真系冇 say 嘅。咁啊最好系应该系佢或者摩连奴讲下嘢咁样，然之后。系咯，咁然之後你咪私底下再買通哥迪奧斯咪得咯，屌係咪先？ 咁咪先， 最完美嘅解決。 咁係嘅，呢個完美嘅解決係通常都係曼聯嘅球員先諗得到。 真係，冇咁啦。 你乜都可以諗到曼聯嘅，真係冇嘢講。 咁你係你把口講噶嘛？ 喂，講到咁啦，仲有少少時間講埋另外一 pair 啦，即係馬體巴塞講咗啦 嘅進級過程啦， 跟住講埋車仔啦。 車仔 咁快車仔啊？ 好，你用唔係多強？因為你馬體對車仔，咁啊車仔對 唔係師兄話咁快先啫。 唔係，我想不如趁少時間講下即係其他另外嗰幾場先啦。 哦 ，OK， 車仔可能會講多少？ 好啊，好啊，好啊。 皇馬對巴塞啲坊間覺得，即係呢個皇馬就打得好曳。 皇馬對 多蒙達， 多蒙達對皇馬打得好 輸0-2啦， 輸兩球。 我諗咁樣講啦，第一樣嘢上半場即係第一 round 3-0，老實講，即係喺皇馬嘅心度都覺得贏緊㗎啦呢場賽事。咁 事實我都係。 咁第二樣嘢嘅係，亦都冇人會咁即係冇人會諗到嘅就係成個開頭嘅上半場好快多蒙特真係即係搶到返嚟嘅，你見到上半場 我反而就唔係咁睇喎，我覺得唔係純粹係多蒙特搶喎，而係皇馬簡直係針對住對方嘅快攻而將個對手即係將個波俾對手，即係極之差囉。我覺得嗰兩球波輸波 送禮 兩球都係好嚴重嘅送禮。 先講你贊咗睇擺個陣呢，高普就根本冇乜心去攞呢一場波，佢都唔夠球員再話俾你聽。 係啊，冇錯。 你譬如擺，你睇個防中就知道，紐尼沙謙擺咗喺後備嘅 ，OK， 係 好明顯啦，因為可能有少少傷，又或者係狀態不足。跟住佢冇防中用㗎啦， 要用新仔， 你要用 Yovich 今年誒一買翻嚟嗰個 Kerch 就老將嚟嘅 ，OK， 基爾你講過係基爾同埋 Kerch 都係老將嚟㗎，另外一個 Yovich 就係我即係中文我都唔識啊嗰個，嗰個就係今屆一月買翻嚟。 哦， 係 啊 係 啊 ，OK， 咁啊14号嗰个咯，14-21两件，呢个防中组合大佬今届我用过未都未知 ，OK， 佢都冇乜心嘅，讲真呢场波，咁啊，但系我谂就系咩咧？我谂高普做咗两样嘢啦，第一就系话冇你见佢成场波个面容都见到啊，赢又好，输又好，第一嗱，佢先输个十二码嘅，佢先输个十二码咧。有個小動作你可以見到啊，個助理走出嚟咧就走去空個第四旁證，佢係stop個第嗰個助教就叫佢唔好，算啦，係十二碼就十二碼啦，有鳩佢啦咁樣，咁然之後仲叫個助教咧就同個第四旁證握手，佢唔投訴唔成啊，一路都係笑住口啊，每一球波都係笑住口，我諗佢成場波都係冇俾個 team 有任何嘅壓力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諗佢亦都俾咗個指引，第二樣嘢就係、是。成場波都係要打返一啲 pressing 嘅 football， 咁呢樣嘢係成隊波都做到嘅，咁我咁然之後先返去頭先阿 Chip 呢講嗰樣嘢就係、是、你皇馬你送兩個 chance 俾佢咋嘛，如果唔係佢都唔使死得咁痛苦添啊， 唔使咁快呢添啊， 係啊，即係你根本上球跟住先打返認 真，根本上對方就係最擅長嘅快攻、啊、你咁容易俾兩球波俾人， 係啊，一球俾嘅出錯， 嗰球真係離曬譜， 一球伊拿拉文迪嘅出錯，兩球咁就 比呢真係呢，你今季都賺得好緊要啦，比沙佐拉莫斯啦，其實對巴塞嗰場又打得唔好，呢一場又打得唔好，邊有可能呢啲中圈 我又覺得唔可以完全怪曬佢㗎，但你反而要賺嘅係萊斯嗰個動式個能力啊，佢走定先㗎大佬，係咪先，你好多真係唔會走㗎嗰個位 啊， 咁因為佢個位其實仲要喺 佢靠邊線㗎嘛，佢靠邊線㗎， 所以比頂翻埋龍門咧， 誒唔完全唔可以太怪，即係譬如佢應該大力少少，咁就可能就追唔到。咁但係萊斯嗰個，我反而覺得係要讚咯，第一球波。 好嘛，咁佢啊應該唔應該頂翻埋中間，應該頂歪少少嘅。咁啊，萊斯走都 同埋嗰個位根本上咧，其實仲可以頂前唔使頂後嘅。以嗰個球波，甚至攞落嚟都仲得。 係， 所以有時 呢啲咪叫高張波咯。 即係其實有時睇比比啲波真係好猛，都唔知佢有心定冇意。 咁啊一時發嘅啫，你知佢幾唔穩定㗎啦。 咁你逼甩咗兩球啦，嗰場波，咁你然之後咧就見到新領隊阿斯朗拿度就哇 好猛啊喺度， 好 指手畫腳啦， 你跟班做唔到嘢啊嘛。 咁但係係 簡單嘅啫， 隔離嗰個同佢講，屌你！你第一場執教咧，你唔撚唔撚使咁騰嘅，你未撚見個大蛇屙尿，屌你兩球啫，有事啫，你嗰個話俾你冇事啊，係咪先？你佢喺後備名單㗎，幾撚時有話過換佢咧？諗都冇諗過佢啊，係咪先？屌你咁成個下半場咪咁頂咯，頂埋佢咯，搞撚掂 咪米哈達恩個嘴， 安插老狐嚟㗎嘛？ 唉，冇事嘅，米哈達恩中柱都冇事。 米卡泰恩就係最慘啊！米卡泰恩就係最慘啊！米卡泰恩起碼成場波有三次機會，其實零比零嗰時佢有一球波係擦柱嘅，又係萊斯做助攻俾佢嘅。萊斯呢場波係 fantastic 嘅，大佬做好撚多助攻嘅。咁然之後米卡泰恩就最不幸嗰個人啦，跟住仲有一球就係下半場嗰球波啦，空門。射中條柱， 系咧， 系 到到同埋射系要中條柱嘅， 中條柱嘅，跟住中完球做柱之後，我記得仲有一球波，又係萊斯交俾佢，啊嗰球波就係卡斯亞斯撲到嘅，我記得，咁啊三球波是但入一球都已經 起碼加時， 都加時啊！ 我個德國老闆咧嗰晚就入咗場睇啊，咁我就問佢，我話你哋有冇屌鳩啊 Mika Dayen 咧？佢話冇嗰晚佢話大家成 賺咗㗎啦， 多蒙特嘅 fans 全場好感動啊！咁佢話冇人怪過任何球員㗎，因為已經搏曬老命同你踢。 冇啊，你預咗輸嘅。 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咁樣死法咧，即係要屌鳩皇馬嘅，即係屌你老味，你唔可以你俾即係俾個波叔俾多蒙特，即係嗰兩球係真係好撚攞命咯， 真係犀利， 搞撚到好撚凄慘啊！ 同埋嗰兩球係。太早嘛，你仲有45分钟， 四十五分钟咯， 系啊，仲有45分钟 啫嘛。皇马同拜仁都好犀利啊！ 嗰球单刀你射唔入，只能怪自己嘅啫。 嗰球波其实你又唔可以太怪得多， 射出柱 嘅，唔系同埋皇马太即系。 因为佢推嗰下已经大力噶啦， 皇马揸住呢个比数系有轻敌嘅，开波你好明显见到系轻敌嘅， 好明显轻敌啦。不过咁，皇马同拜仁都好犀利噶，专门俾科叔 系啦，冇错啦，俾一分钟科叔你咯，咪所以呢啲真系扑街嚟，呢啲都系。 所以对呢两队波真系好犀利噶，即系好似高班马， 即系睇住嚟赢，睇住嚟打咯，睇住嚟打咯， 咪比球世界波你入咯，结果一分钟又收你皮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你即系你八强里边有几队恩得多，即系无论马体多蒙特或者我对爱队，我都系咁话，即系起码都叫做交足货俾大家。 即系多蒙特，我觉得系， 我 觉得有尊严咁样离开， 大家都系冇放弃。 曼联嗰场收货啦， 讲埋曼联嗰场先， 讲时间先， 我点知啫？ 我咁啊，下次翻嚟讲咯。 你一休息一阵先啦，休息一阵翻嚟先讲啦。 好啊。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